翻佔中嗰啲人咯。 喂，認真 㗎？係 點 啊？點啊？點啊？點啊？ 點解你 會 喺呢度？點解你唔喺入邊啊？ 唔係我點答咧？ 咁啱行咗出嚟。 唔係咁啱，咁佢擁過我出嚟啊嘛。 邊個佢？ 政府。 哦。頂你好行啊！呢個。 唔係警察。佔領區啊？ 唔係，你幾時開始出嚟？ 9月26日。 衝入公廣 嗰日。係咪廿？咁25咯，我應該衝入去之前，因為我記得嗰日咧係最後一日嘅公民課堂。咁我就聽完書之後就繼續啦，點知夜晚咁我就聽完書就走啦。咁去食飯，咁喺電視機見到阿黃之峰咧，就有事發生，我就即刻衝入去，即衝到去現場去做一啲支援啦咁樣。跟住之後就到一路每日到而家咯。 咁你幾時開始過嚟旺角呢邊？ 應該係掟完催淚彈。跟住之後有人話喺銅鑼灣，跟住之後就喺旺角，9月30日。 所以 10月1日到咯，差唔多。就係啲咩？有冇啲咩實際問題想問？ 其實有好多。 係啊，我有冇錄緊㗎？阿媽食過飯未啊？ 阿媽想電視啊？ 唔係想電視咯。 阿媽我想個 cam。 唔係啫，仲有另外啲嘢嘅，即 係 其實本身呢個係一個 interview 嚟嘅。係啦，咁即係我同啲 friend 做緊啲紀錄片嗰啲嘢啦。咁就想睇下，即係外家人對我哋呢一班示威者嘅。 其實我同事都是鄰居嚟嘅。 鄰居，你住呢度附近？ 我住呢度附近，我住咗25年啦喺呢度。 咁呢個會唔會係促使你又落嚟望下其中一個？ 亦都係一個重要原因，點解我唔去金鐘咯？ OK。 係啊，因為都幾攰啊，即係作為一個都市人，我係需要翻工要糊口。咁我放工比較近你自己嘅佔領區。我就揀，唔係嘅，都另外一樣嘢，我覺得旺角有需要去做支援多好多。 點解咧？ 因為金鐘嗰個氣氛嚟係令我和諧到咧，即係安靜到我係有時間係可以足夠人力，我係有時間即刻去應付噶嘛。係。咁但係旺角唔係咯。即係旺角有事，可能係幾分鐘或者幾十秒之內嘅事，我哋即刻出現，然之後我唔知幫我啲咩手，但係起碼我自己眼睛記錄到啲事。 但係你有冇聽過咧？即係有啲人話呢個東山係有外國勢力支持過你，係呢個？ 佔領行動有外國勢力支持，係支持反佔領嘅。即係我看到有太多的外國勢力去支持呢個反佔領的活動咯。 例如咧？ 例如鄰近地區啦，我哋有一個最近呢幾年成日聽到的地方，即係中國啦。係啊。 即 係 你覺得中國 是 支持反佔領的外國勢力？ 其實佢可能是即係而家如果喺名義上咁，當然是唔關中國事啦。但係有咩原因去促使？點解有咁多？無論佢係咪 official 收嘅錢都好，即原來佢只要係有啲關，有啲同國內有啲關係勾結到咧，佢都會覺得我哋呢班係搞事嘅咁樣。咁會唔會係曲線勢力滲透咧？其實佢滲透我哋，一定我哋俾人滲透咗，根本都唔知咧咁樣。究竟我哋係咪忘記咗自己究竟呢個地方我哋個身份係，定係已經俾人洗腦話係中國人啊，融合咗佢啦，你唔搞事啦咁樣。 不如俾個警察嗰啲做背景啦。 不教。 會有 intent 字啊？ 好啊，呢個 contradiction 嗰只。你有冇聽過呢、 這 個？ 唔好意思，可唔可以問多次啊？ 有冇聽過？因為自己係住啲細路仔啦。 反而我聽過有好多鋪頭生意係會有嘅，因為我自己都係我都係工作噶嘛，我會知道係咪。但係即係生意係會有，生意會有影響嘅。咁但係我唔覺得係，即 如果在帳面上啊，實際上影響是不大咯。 你之前有冇參與過其他抗爭行動啊？ 有啊。 咩啊？例如？ 例如有 有車啊？ 反國教啦，反國教算是我第一次係比較認真去投入翻呢個社會，即係真係同社會有聯繫嘅運動嘅。因為再早因為我冇，因為另外我諗最出色係，唔係即係最出面係反國教咯。 哦，係啊。咁你依家參與呢、這、一個佔領嘅有咩期望啊？係高於呢、這個好似高於係咯，係咯。 有咩期望啊？ 你本身參與呢個咩期望？ 其實咧，大家開始去佔領啦，睇新聞就真正佔領就59日啦。但其實做一個長，只係抗爭，我哋抗爭咗好耐。慢慢一開頭，大家我哋好清晰，我哋會知道自己想要啲咩嘅，即係譬如可能係人大常委會收回佢個框框啦，即係831框框啦，俾真普選啦，好多嘢，就算解散咗立法會都係非常好。咁開始來啦，去到20多日，咁又好多藍絲啊、黑社會啊、警察啊，打擊完之後咧，發現咗內部好多分化，甚至乎我哋自己一個佔領者咧個視線變得好模糊。咁去到中期，我覺得很好，即係有一班蜘蛛仔，大家都會知道獅子山掛咗一條黃色嘅 banner。咁係其實提翻我哋成個運動咧，好感動一樣嘢，提翻我哋成個運動，我哋只係圍繞住五個字嘅啫，就係我要真普選。但其實好多嘢都係假嘅，甚至乎內部分化，見到好多人係會不停咁淋人哋帽子，然之後去攻擊人啦。其實手法同差人冇分別嘅，突然間衝出嚟，你係咪搞事？然之後就成班圍住你，捉你去打拉你啊咁樣。咁呢個係我自己喺呢個運動感受到最大嘅變化。但係即係話交接嘅時期，我係要喺度多謝蜘蛛仔咯。 一齊入鏡啦， 咁都幾好。咁其實我想問一下，喺呢個佔領區入邊或者呢個運動當中，有冇識到啲新朋友咧？係啦。 有啊。 有冇發展啲咩新關係？ 好朋友咯，即係陳可樂啊。 OK， 好，繼續。 OK。係 啊。 咁你身邊嘅屋企有冇話支持你或者係唔支持你？咁如果唔支持你係咩原因咧？ 啊，淨係問唔支持係咩？ 支持你係咩？ 支持係咩原因？唔支持 係 咩原因？ 支持我其實即係屋企總會有小部分，即係我自己成個家族咧，即係可以分為男，即係爸爸同媽媽啦。兩面咧其實都好唔明白我點解出嚟，甚至乎係好鄙視我嘅，覺得我係搞事啊，點解你仲唔滿足啊？後生仔你要出嚟搞我嘢，咁我都幾傷心嘅。咁但係喺我自己嘅角度咧，就係、是、你哋。可以唔，即係我都理解點解你哋唔明白。咁因為咁，但係我覺得我自己要做嘅嘢就係、是，你哋完成咗工作啦，咁我變咗個正常人啦，可以諗嘢啦，咁我咪做翻我自己要做嘅嘢咯。所以你唔明白，咁你係支持我點解咧？其實佢係唯一一個支持我嘅人就係我家姐啦。因為佢都係受過高等教育嘅，佢都有一個獨立思考嘅。咁我相信一個正常人都會明白啦。 咁係即係咁多日啦，咁有冇話有冇緩和翻個情嗰個情況咧？ 屋企啊？ 係啊，屋企啊。 有嘅。 例如咧？ 例如我翻咗屋企飲多啲湯，我發覺我媽會開心啲咯。 哦。冇咁反對啊咁。 冇咁絕對唔會冇咁反對。佢但係佢係少講咗咯，因為佢開始明白到講係冇用。 即係有得你咁樣樣。 都灰的，但是還好，因為佔領開頭其實媽媽就在醫院的，咁我自己都很遺憾嘅事，好多時間我都談唔到佢咁，可能佢嬲咗我啦，咁咪翻屋企冇事咪得咯，係咪先？ 咁喺呢個運， 識到我朋友彭義俊， 呢個唔使講啦。咁喺呢個運動當中啦，有冇學到啲乜嘢咧？邊方面嘅特別就？ 我覺得自己個。一樣嘢咧，係十幾日都冇放棄過。連翻工咧，我都唔可以連續翻多過一個禮拜嘅，我都要放一日假嘅咁樣。 咁但係佔領，我自己感受過，原來有啲嘢即係唔係我特登去做嘅，係有問題。你翻到屋企佔領嘅感覺係好唔舒服，我唔安樂，咁我就行出嚟啦。咁我慢慢就發覺自己變咗嘅，係因為有一樣嘢自己係想要，係覺得唔啱就行出嚟。即係咁，我覺得呢樣嘢我自己最大改變。令到之後可能我睇得更加多嘅嘢，我覺得更加有需要行出嚟嘅。咁我諗我真正得到嘅係一份堅持啊。 嗯。咁喺呢個佔領區嘅當中，你覺得唔係？你覺得應該點樣發展落去？即係佔領區呢個運動。 如果今日唔清，可以繼續發展。 諗住有冇？ 有人清。 有咩 idea 繼續持續落去？繼續持續落去。 有咩 idea 繼續佔領落去啊？其實由一開始已經大家都細塵淡淡話， 你講 係要有真好處先走噶嘛。係 啊，跟住 呢樣嘢亦都係好簡單，咁又未走，係 啊， 冇我未繼續出嚟咯。 即係你覺得，就算呢個東西，就算今日清咗場啦，咁你之後會繼續出嚟啊？ 會啊。 咁你揸住做咩？ 就算唔係喺旺角，喺金鐘，喺沙頭角，我都會出去咯。 沙頭角 都出。 車費好貴 啫。香港嘛。 OK， 好。 咁同運動以外嘅人咧，你會點樣溝通咧？即係同人咧點樣連接咧？ 即係譬如有啲人咧完全唔理嗰啲咧，你會唔會同我哋有溝通噶？你身邊有啲咩 反對啊、陌生人啊、好冷緊嗰啲啊？ 但是是很淺白的溝通，即是在在我的角 度。那你會怎樣溝通呢？ 其實呢問題不是我願不願意跟他溝通，我慢慢發覺其實是他不願意接收，不要說接收我的信息，是他不願意大家有一個溝通的心態的橋。即可能我說一些東西給你聽，他已經覺得啊假的，後生仔你不明白，他已經有一個他連聽都沒有聽過，那不是我去溝通。 依家行出嚟嗰啲人係佔香港好少數啫。你覺得呢個係 係咪啱㗎？認同呢個睇，你認唔認同呢個睇法？ 我認同。 咁你點睇啊？ 呢樣嘢我係喺出嚟之前我都有同朋友討論過嘅，即係你話係咪真係要需要少數定多數？其實我哋從來咧出嚟都係好少數，甚至乎如果你話成個香港一齊投票咧，即係有咗普選咧，我都覺得會係。可能都是落敗的，但是出嚟那件事是不是 我做不做到，或者是我是要見到我做到才出嚟，很老頭。我出嚟就是覺得我這件事是不啱我的出路，為了我下一代又好，為了自己又好，為了就算他們覺得不啱都可以出嚟，但是大家的方式是做到，即是不是真的這樣穿曬盔甲咁樣出嚟，之後有一個權利去打人呢？我們其實是一個普通的市民，但一個普通不得了的香港市民，我們就是覺得不啱你出嚟咯。 咁係乜嘢令到你行出嚟？ 乜嘢令到我行出嚟？ 即係有啲人覺得呢一次係背水一戰咁樣，即係。背水一戰，即係有今次有冇下次㗎啦？咁你係 咩？我都有咁樣諗。乜嘢令我行出嚟？咪就係政府咯。 政府 做咩工作？做咩俾你工作？ 點解？因為政府真係太過多行不義啦。咁我自己細個唔知道，或者以前個資訊網絡啦、朋友網絡冇咁發達嘅時候，我唔知道我行。今日我知道我有能力去分析，我未，我應該係。 你後面嗰班咁嘅